锵锵三人行，这个木心呢、啊、 嗯， 我知道木心这个名字，包括接下来看他的一些东西， 嗯， 是因为这个人、 嗯、 是因为这个陈丹青、 嗯、 啊。那陈丹青跟木心又是一个什么关系呢？ 嗯， 可以说是亦师亦友的这么一种关系。 嗯嗯， 你能记得你第一次他让你惊艳是的相识是什么样吗？ 我们都在1982年出国，我是年初，他是夏天，然后我们在个地铁上遇到了，啊、嗯，地铁上遇到，跟他在一块有个我认识的一个上海画家，就说这里又来了一位上海来的，就那么握握手，哎，这个当时他55、56岁，比我现在还年轻，哎，我30出头吧，这样子啊、嗯，但是后来并没有来往，没有，但是到了1983年初，我忽然看到当地的《华侨日报》上开始发表他的小说和散文， 嗯， 我看了2篇，我就立刻打电话给他。我很惊讶，就有人是这么在写作。你想，当时中国的新文学刚开始，也是82、83年，就新作家都出来，大抵，哎，就我同辈的那样，嗯，我一看，哎呦，有这样的人在写，哎，我打电话给他，然后他当然蛮高兴，他就过来跟我聊天，从此几乎每天见面， 啊， 就一天到晚闲聊，哎，因为大家都没事儿嘛，哎，一天到晚闲聊，我最不明白的就是他把我当成好像跟他程度一样的，哎，他不管的，他不管你懂不懂或者你读不读过，他就开始聊。后来我想，其实他要有个人听他讲，实际上我根本不是他对手啊，就聊聊嘛，这样我就慢慢带其他人去， 这样就有了一个长达5年的在纽约跟一帮中国画家讲这个世界文学史。 不不不，在讲世界文学史之前差不多已经有5年，就大家经常跟他玩，哎，就是说是烧点饭过来大家聊，就像刚才这照片里一样， 嗯嗯嗯， 哎，这桌子不够就放在地上，什么都聊。问题是他聊文学，上课他其实什么都谈，哎，谈青春、人生、恋爱、性，这个吸毒，这个当然文革、政治，什么都讲。 哎，真是， 哎， 我觉得他这个人啊，特别，你像我们交往这个朋友当中啊， 嗯， 过去是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啊， 嗯， 有一种气氛， 嗯， 就是你这个人呢，啊，会聊天， 嗯， 或者说老能给大家以启发，或者啊你聊天聊得最好， 嗯， 慢慢的你就有凝聚力， 嗯， 或者你学问就大，让我们佩服， 嗯， 于是大家呢有意无意的向你靠拢， 嗯， 哎，老爱跟你聊天， 嗯， 到最后简直就发生了一种，就说你给我们上个课吧， 嗯， 于是你可以看看这个照片啊， 嗯， 我说咱们这个有心人加有情人的陈丹青， 嗯， 能做这样的这个笔记，做这样的笔记， 嗯， 这陈丹青听的， 这个好像是宋词那一课 啊，讲宋词的， 嗯， 啊，你再看，这是陈丹青的5个笔记本， 嗯， 啊，这个是木心的遗物， 对。 遗物，你看这个老绅士啊， 嗯， 我看这个遗物，我想起啊，嗯，我们在台北那个胡适的， 嗯， 看到的胡适的那些遗物，一看就像个老绅士的派头， 嗯， 而且现在这几个笔记本呢，整理出来这个文学回忆录，木心讲述， 嗯， 我刚才跟他讲啊，他呢一力介绍这个木心在国内引起很多议论， 嗯， 其实木心先出了几本他的诗集。 不是诗集，就是散文和小说集， 一种随笔吧， 嗯， 是吧， 到后来才出诗集， 对， 嗯， 我是觉得啊，看到这个文学回忆录之后啊，就是所谓给他们讲课的这个记录以后啊， 嗯嗯， 其实比木心出的那几本集子啊， 嗯， 更容易让大家 对 了解木心，而且也更容易让大家能够约略懂得就陈丹青为什么对木心有那么大的感情， 嗯， 像徐老师说因为他的推荐现在木心在学术界也成了一个议论的话题，是吗？ 对，有一次开会， 嗯， 那个人大的文学院长孙玉， 嗯， 他有一个关于木心的一个研究 啊， 然后他比较推崇的， 嗯， 但是我和另外一个很尊敬的学者洪子诚，北大的教授， 嗯， 他就很直率的说， 嗯， 他不太喜欢木心的这个文风， 嗯 啊，他们我觉得。他大概的意思是觉得他这个文字有点做， 嗯， 啊，就是有点人为的这个痕迹。 他是哪个年龄层的？ 洪子成应该也是这个年龄层，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研究是差不多中国最好的，而且学问也是非常好的。我想我他们争论的时候，我还没有好好读过他的作品，我其实现在也没有好好读过。但从看他这个回忆录，我觉得呢，这可能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呢，北方的学者呢强调凝重，那南方的学者呢灵动。比方说他这个路数啊，木心这个路数啊，上接施之纯，下面你看他现在喜欢他的都是几个上海作家，陈春啊，孙甘露啊，都非常喜欢，包括丹青啊，什么什么，就这个海派跟京派的这个趣味上的也有一定的关系。 你觉得有关系吗？ 哎，包括这个路数，有，我觉得个人觉得有一定的关系。当然我没有足够的发言权，我没有全部读过他的作品。 你怎么看？ 海派京派是一个很遥远的一个背景，我倒是觉得可能跟这60年的一个意识形态也好，一个阅读趣味也好，包括阅读断层，都有原因。都有原因。 所以我就对这个木心他这个人呢，他能在讲课，你看我可以给大家看看啊，他们讲课讲了些什么，也就是说在那5年，他们这些中国以中国画家为主啊，在你看这个我们可以看看啊，我随便列几个目录，就希腊罗马神话，这是89年元月29号在博音评家，在第二讲续谈希腊罗马神话，89年2月12号，然后你看 希腊史诗、希腊悲剧， 在李全武家，在张学林家，新旧约的故事和涵养，新旧约福音啊，东方的圣经和这个史诗，印度的史诗、诗经、楚辞、老子等等，就是世界包括中学中国文学史。而且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啊，这木心在这个跟他们讲课当中有这样一些个言辞，说他小的时候啊，听有这个听说书的那种传统。 不是，这句话是《水浒》里来的，是施耐庵写的。 啊，施耐庵写的。 施耐庵说：“风雪月，听我说书者5-6人，阴雨7-8人，风和日丽10人。我读，众人听，都高兴，别无他想。我幼时读，木心说，我小时候读到大喜，不想到后来我在纽约讲课也是这个样子。 哎，他说这种生活的基调，前见古人，后见来者，就是所谓教养。”教养何来？是艺术教养出来的。艺术和生活是这样的关系，不相扰，但艺术教养可以提高生活。文革之中，死不得活不成，怎能活下来呢？想到艺术的教养，为了不辜负这些教养活下去。而且他的这种当时的这种怎么说呢，这个讲话的这个音容笑貌啊，听课的人， 这个是我写的，你得说 对，这是丹青写的。听课的人都是画家，啊，这个没有谁迹象表明谁对文学是专业啊。他说，但是呢，木心讲课的时候完全不在乎这些，他也不问学历身份，对着这些不相干的脸，他只顾兴味悠然的讲，其状貌活像谈论什么好吃透顶的菜肴。我猜他不会天真到以为众生的程度跟他相当。但他好像相信每个人果然像他一样挚爱文学，这叫香港人讲话呀，这是个文学的发烧友，他就是完全在这个里面。然后木心讲课没有腔调，不像是讲课，就像聊天，他的聊天清晰平正，有如讲课啊。他语速平缓，从不高声说话，说及要紧的意思略微加重的语气，如宣读早经写就的文句啊。然后你看这丹青写下的啊，他录入这些笔记的这半年，本能的我在纸页间听到他低哑苍老的嗓音不止10次。我记得他在某句话戛然停顿，凝着老人的表情好几秒钟呆呆看着我们，这时我知道他动了感情，竭力克制着等自己平息。我觉得啊，你在介绍他的过程中好像你也经常动了感情。这个，而且我看了他的东西之后啊，我隐隐发现呢，我看到了他对你的影响，就包括有些说话的方式，啊，有甚至思维的这个角度，所以我就觉得我现在能够理解，哎，你为什么一直在感念他，确实能看出啊，那种影响。 本来这是我私人的一件事情，我只是希望他的著作能出版，然后做成了。做成以后，虽然当然有不少误解、议论，这都没事儿。主要是我没想到他有这么多年轻读者，就去年他去世以后，那我觉得我就得做这件事情。年轻人眼巴巴就很想读到，说你们二十年前听他这个上课多高兴，我们也想看到。就这一念，我今年做了这件事情。要不然这还是我私人的事情。嗯， 哎，咱们广告之后啊，还可以看看这个木心呢，他母亲的照片。 嗯，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咱们可以看看照片，为什么要看他母亲的这个照片啊？ 对。 哎，丹青，你来说一说。 他这样，木心在跟我交往二三十年当，不断的会提到他的母亲。他这次文学课里我才注意到，就是他小时候乘凉的时候，母亲教他背什么，背易经的卦，易经的口诀啊。然后他说在抗战逃难的时候，他母亲跟他讲杜甫的诗，啊，他说我年纪小听母亲讲了才觉得好啊。此外他有很多关于他母亲的回忆。他母亲也不是一个知识分子，也不是一个大学教授。 他是什么家庭背景？ 他就是一个地主和富商的家庭，他父亲是在上海有生意的，但是非常早就过世了。木心先生是七岁丧父，然后又过了几年，他的小姐姐又去世，然后五十年代他第一次入狱冤狱，然后很快平反，半年以后出来，他母亲急死了，已经去世了，就还不才五十来岁，不到六十岁，但是他一生一直讲起他的母亲。那我这次重新录入这些稿子，因为太久没看了嘛，我才发现原来他小时候的阅读，他对文学的这个认识，是跟这位母亲很有关系。 嗯， 你想木心从来没有听过文学史，他差不多也没怎么上过高中，后来就去上那个上海美专去了。就照今天的这个教育来说，他没有受过多少正规教育，家里当然有私塾那个时候啊。所以我说这本书在他讲文学史他的观点之外，我觉得他透露很多讯息。就一个就是民国时代的阅读史啊，你比方他里面提到他十四岁时候跟一个十五岁的湖州女孩保持五年的通信，两个人谈新旧约的文学性，哪一个更厉害？你不能想象的事情，在浙江自四十年代初，就是抗战期间， 抗日战争 书本网恋，后来见面了就失望了。 你今天不能想象浙江一个小镇，江苏一个小镇，或者二线城市，咱们叫有十四五岁的孩子在长期通信谈圣经，你不能想象的事情。此外我很有兴趣听到他，就是说他给我们讲七侠五义，讲牡丹亭，讲三国志，讲水浒啊，讲金瓶梅这些。他说当时家里的下人就佣人 都看过， 吃了饭就一天到晚就讲这些，薛仁贵东征啊，什么杨家将、狄青这些。所以他说我实际上赶上一个民间社会的尾巴啊，现在怀念起来就非常珍贵，再也回不来了。那也就是说你看仅仅小小一个乌镇，当时有二十多户咱们叫做大户人家，那都有佣人，普庸的这个阶层没事就在念这些东西啊。 这个很有意思，这个很有意思。 哎， 现代文学很多作家哈， 哎， 都是早年丧父， 哎， 然后呢启蒙的都是母亲， 嗯， 鲁迅，约达夫， 甚至 巴金，巴金，父亲去世的最早的是老舍，两岁八国联军这个守卫，然后呢他除了个母亲教他以外，佣人都对他至关重要的影响， 对， 包括张爱玲， 你看看胡兰成，回忆， 嗯， 你看鲁迅回忆， 嗯， 所以那个木心的说法， 嗯， 母亲代表着庙堂的官方的文学， 对， 佣人代表着民间的文学， 对， 然后第三个就是这两者的关系，这就构成了他的整个文化背景，所有这些中国文化的基本次序。到了六七十年代是完全的， 当然无 错。所以你知道， 这个就是余英时讲的中国文化的彻底的改变，在这地方，以前的这一套次序，我们这一代人就完全没了。 我现在啊，都说实在都不是很有把握，就是今天的这个年轻人，或者说电子时代今天的这个社会潮流，还能不能理解，就是我们的这一种爱好，一切的文学艺术，如果有这么一个先生啊。 他很会讲，而且讲的啊，就是这个特别有趣， 活色生香， 活色生香，就像哎《锵锵三人行》一样，他能讲的跑题跑不停，哎，一会儿跑到那儿，一会儿跑到那儿，啊，我觉得他这个人对我像磁铁一样有吸引力。 嗯， 但是我现在有时候会觉得，哎呀，今天的人是不是很难理解？ 嗯， 这种爱好， 很 好这个东西。 很多人看锵锵听丹青聊天不也就是这个吗？你要想想丹青他现在在中国文化界他的这个起的作用啊，其实客观上不是，我不讲你主观怎么样，客观上就是在弥补我们正统的学院教育的很多弊病。有很多人对于这个他的兴趣，其实是因为对于学院的很多东西太程式化太功利化的一个反应。 你说到要害的地方，就是据我私下里跟他聊啊，你包括他当年对中国教育体制大放厥词啊，那么样的。 不要谈我倒是这样想，就这里面有一个传播时代的差异，就我们今天活在一个电子传播时代，我们有电视，我有手机，有电脑。啊，所以我们今天当然还是有很多书迷啊，爱读小说，爱读纸本书，但是这真的是一个正在消失中的一个语境。可是木心的代人，我整个抄下来以后，我发现他对文学的挚爱，一个是他本人，他真的爱艺术，爱文学；再有一个，他还是活在一个印刷时代，他有点介于15世纪到19世纪欧洲人对书的热爱。 嗯， 我们赶上一点点尾巴，就是我们50后人在60年代什么娱乐都没有的，尤其是那个年代呀，电视什么今天 能看到什么书都看， 只有一本书，哎，破破烂烂的书。所以对书这种前进，这种贪婪，同时这种下载能力，就是记忆力。木心大量的是靠记忆的， 对， 他有一个底本，但是他大量就是靠记忆啊，靠记忆。这个记忆我相信就是15到19世纪印刷术时代的人才会有，他在生理上会改变那代人。现在电子传媒时代又在生理上改变现在这代人，他下载他感兴趣他会有亮点，跟那个年代人真的不一样。 而且我、当然我没有资格去说、就说木心讲的水平有多高、这个我也不了解、但是我是觉得这种方式好有意思、就是说跟学校里老师讲课呀那么不同。你像这种方式就是《论语》，孔子 对 跟他的那些学生们 对 就是在一块儿锵锵三人行啊， 嗯， 就是聊啊，甚至跟着老师出去玩，对吧？所以甚至弟子也可以调侃老师， 对， 就是好像没有什么太强的这种尊卑。而且呢，甚至像到后来说是这个，你说释迦牟尼就是聊天啊， 嗯， 找个森林，找个草地， 嗯， 大家这么一坐， 嗯， 就这么聊。 从学院的角度来讲， 嗯。 钱钟书你看他的书哈，就像到博物馆，就是眼花缭乱，就是但是要靠你自己的选择。木心这种讲学的方法，包括我自己的老师钱谷荣教授也是这样的，他不系统跟你讲很多东西，但他读过很多很多东西，你问上去他就只言片语的给你点拨。我的一个比喻呢，就像音乐会，那音乐会是什么意思？就从头到尾你听得很有意思， 嗯， 但是你要是没有悟性呢，你什么都得不到， 对， 你要得到了呢，你就欣喜若狂， 嗯， 但他音乐会， 嗯， 但是大部分今天大学的讲课哈， 嗯， 是买东西，就是说我不是贬义的，我不是贬义的，那就是什么？那就是我付了一定的时间。付了一定的精力， 嗯， 我实实在在拿到一个东西回家， 嗯， 跟我的智力天才水平差别不那么大， 嗯， 总之我不管所有的人都能拿到一点东西，这个是现在做学问的主流道路，他们那个是一个艺术，甚至是说是一个支流吧。是一个支流吧、 但是我就喜欢这个邪门歪道的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的那个老师 其实有些人较这个真儿，就是说他讲这个希腊史诗他讲的有根据吗、对吧，他这个观点对不对、我跟你说，我作为听的人呢、 我完全不在乎， 一点都不重要， 一点都不重要。 你要真知道希腊神话，你去读希腊神话就是了。 对， 对。那这里还有一个情境合约的关系。你们是一帮画家，听他讲文学史，你是做电视的人，听一个人讲文化，你可以不在乎他讲的东西的科学性，只要有趣，对你有启发就行，但是大学的研究生，要是我读西方美学史，你纯粹讲个人观点的话，我偶然听一次可以，我要从头听到尾的话，我到时候我这个怎么混饭吃啊？你明白我的这个意思没有？ 我明白。 所以学院它另有一套 contract 的规定，另外一种做学问也不是做不好。我在美国听过一种课 ，Peter Anderson 讲中国的那个这个状元，就是那个科举制度。他那个课叫什么程度啊？你上完了一个学期了，你全做了笔记了，明年你可以开这门课了。就到这个地步，科学性而且非常深入，而且又非常完整，你不得不也佩服他，那是一种非常非常好的学问。所以我觉得多元化吧，你别否了另外一种啊。 是，那没否。你比如说我给你引用一下，像这个木心他讲的有些很有趣啊。他说我有一个新的论点，现代艺术中好多好多是含有尼采的酒神精神的，但是严重异化了酒神精神。你看滚石乐队、黑人跳舞、歌星疯狂表演等等，我都很喜欢。你懂的话，边看你就边能知道哪些是酒神精神，哪些是酒瓶精神，哪些是酒鬼精神。说你看迈克尔·杰克逊，他跳起舞来有些动作非常的酒神精神，可是弄一弄又去摸下身就下流起来。他这种聊天啊，我是觉得这个语境啊，就是在这个语言环境里，一个人呢、他能够纵横往来。 问题是那段话讲完以后，他又有一段话，他说如果尼采在旁边，我会问他这个像不像你说的酒神精神，他尼采会点点头，这好像并不就是你说的酒神精神，他尼采也会。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 有一种个人的这种性情啊，灵感融汇在里面。